欢迎收听 My Radio 港珠澳第96集啊！咁今集咧就有我啦，有简洛夫啦，同埋又有嘉宾嘅，就系上次上过嚟嘅糖水啊！大家好啊！ 大家好， 喂，糖水你好， 系啊，咁啊， 糖夫你好。 今日咧就系呢个叫做星期日啊，录节目嗰阵就4月8日嘅。咁呢集咧就系会系星期四4月12日出街啦。咁其实点解今日我哋有我哋三个喺度咧？其实我哋有重要消息宣布嘅。咁啊，不如啊由嘉宾宣布啊，好唔好？ 今日今次呢、這个今集嘅港珠澳第96集将会系最后一集嘅港珠澳大结局嘅。 系啦，嗯。即系其实点解大结局要揾埋糖水上嚟咧？咁其实糖水你系即系嗱，即系我哋港珠澳其实系即系单飞咗都差唔多一年啦。咁其实你哋之前系同我哋即系梅花间竹咁样 share 星期四晚个时段嘅，即系你哋都做咗一段时间嘅。 一段时间开头我加入嘅时候，嗰阵时个节目叫南风窗啦。咁有主力有思华啦，有啊爆石啦，简洛夫就耐唔耐客串下啦。咁后屘思华就冇做，主要咧就我啦、啊、爆石啦，同埋阿 Sam 啦，三个人咧就做南风窗，改咗名个节目叫做坚尼地道。咁再之后阿 Sam 咧就冇做啦，咁就有耐唔耐就揾咗有一个啊肥仔。上嚟客串下戲嘅就喺香港嘅，就咁啦，做到而家啦。就嗰陣時由1994年開始嘅我，但係我知道南風窗其實差唔多已經做咗一年到嘅啦，即係話學你13年尾就開始做，到我2014年加入，咁到而家啦。嗯， 咁如果其實計埋南風窗啊、堅尼地道啊，跟住我哋呢，其實即係我哋都是一班人認識嘅，即係雖然三個節目唔同，亦都有一段時間係大家一齊做，有啲時間就係、是、即係佢哋冇做就我哋開始做咁樣啦。咁其實都好2013年到啦，如果係咪應該開始，我冇記錯嘅話，咁其實都做咗4年到4、5年嘅咯。 嗯，係啊，唔少日子噶啦。 咁、啊、你記唔記得當初點解？其實糖水你係咪即係第一即係好早期我哋一齊？好似都唔係喎，你好似係都係遲少少。 睇你點樣計啦。我可以話係早過你，亦都可以話遲過你。因為嗰陣時係香港人網年代咧，我已經係呢、這個澳樓版嘅版主嚟㗎啦。 啊，係，我記得啊，你又講翻係啊。 咁後屘講當嗰個年代嘅人民力量咧就。陈伟业过嚟澳洲咧，咁跟住先识咗你，跟住你先出现嘅。咁但系 我正话 sorry， 我正话就喺度拗晒头谂紧，我点解会识到你咧咁样？ 即系我 记得就系个版主系冇错啦。 系啦，连我即系可以话系香港社会呢一潮嘅社会运动嘅可能支持者由反高铁啊、社民联啊嗰阵时开始啦，咁一路。去到反而是你加入的时候大概我记得应该是2011年。咁呢就我就反而嗰时呢就因为啲私募问题呢就比较即係退出咗少少嘅。咁去到2014年嗰时呢又入返嚟咁样嘅。 喔、哦、即係其实你係我即係我的前辈嚟应该 係。我都可以咁讲呢方面。即係呢个潮流呢、這个你呢、這个海外呢、這個社會運動嘅海外支持，呢、這個即係講翻就係話點解其實到咗去咗一跳咗去堅尼地道咧，點解會結束咧？其實一個好大原因就係爆食，覺得心灰意冷啦，好似燈神燒藥丸，覺得心灰意冷咧。喺呢個2016年嘅選舉之後。呢、这个系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啦。咁其实我都觉得，其实喺2016年选举之后，我哋就要面我自己嘅睇法咧、就是，即系学阿郁敏话斋，你要用呢个客观嘅事实作出主观嘅判断嘛。 咁啲客观嘅事实就话俾我听咧，其实香港人系绝对喺地球上面最拥护中国共产党政权嘅一班人嚟嘅。咁喺个客观事实之下咧，喺我觉得由零七，即系由零八年去到2016年咧，其实呢个社会运动已经系完结咗啦。即系话其实已经唔，即系一定要客观咁睇咧。咁样你系。起码喺呢方面，呢、這个喺个运动层面方面咧，其实系唔需要做到节目嘅。咁系咪完全可以唔做咧？我都觉得唔系嘅，其实都可以做嘅，但系需要更加多嘅资源投入啊，作为一个传媒咁样去做咯。即系当一个譬如一个 podcast 或者一个网台节目咁样去做咯。咁但系冇呢个资源咯，当时咁系冇呢个资源去继续做下去，所以就去到坚尼地道。嗰陣時就玩完就完咗咯，即係2016年選舉之後。 咁其實你哋嗰陣時個即係你個節目個定位或者你嗰個係即係 嗱就咁嘅。如果你講即係施華時年代咧，就其實一路都係其實係可以話係一個成傳嚟嘅。你可以話係一個成傳，就話其實施華嗰個 style 咧都係。其实类似传统嘅五四知识分子嗰种争取民主嗰种咁样嘅思路啦，咁去到唔知点样 follow 咗啦，就跟住我哋改咗名叫坚尼地道咧。咁其实我自己嗰个取向咧，我自己中意嘅取向咧就比较中意离地少少，同埋社会文化向少少嘅。咁但系爆石咧，咁爆石咧就但系个监制咧就爆石嚟嘅。因为他就做很多统筹啊、后期工作啊，所以咧佢就即系佢话事嘅，好多嘢我哋要听佢讲嘅。咁佢咧就会做，佢就比较会讲翻，中意讲翻啲，譬如香港热门嘅，当时热门发生嘅话题啊，咁样嘅。 就比较少讲澳洲嘢系咪？ 有噶有噶有噶，少啲，唔系有噶有都有讲澳洲嘢，但唔系好 specific， 即系可能譬如讲翻意识形态啊，一啲都有噶，几常讲澳洲嘢噶都系。你哋咧？你哋个你嗰边个你做节目嘅取向系点样咧？ 咁不如你实咗嚟讲下，你讲下你加入嚟嗰时系咪啱啱开始讲珠澳啊？定系中途加入嚟噶？我唔系好记得咗。 嗱，嗰陣咧，我點樣加入咧？就係2015年年頭，咁嗰陣其實就爆石話減產嘅，話即係嗰係啦，咁就即係話其實佢哋想即 係太忙啊嘛， 係啊，糖水你哋就想減產，咁就將個 show 就變咗隔週播咁樣。咁嗰陣就有一個禮拜咁空咗出嚟，咁咪開始嘗試下做咯。咁其實即係港珠澳呢邊嘅節目咧，就冇即係其實你話簡洛夫係監製啊，即係 我哋呢啲， 但其實 吹個名啫，其實只不過係 其實我哋好 flat 嘅，我哋係即係我哋點樣做節目咧？係即係其實港珠澳嘅節目其實仲有貓姐嘅，但係貓姐我揾咗佢今晚做唔做嘅，但係佢有即係有 visitor 啦，喺香港嚟啦，咁佢就即係就話今晚唔想嚟啦，係啦，咁就即係我哋做節目其實好簡單嘅，因為就基本上係抌個 spreadsheet 上去，咁大家想講啲乜嘢，咁揀幾個 hot topic 嚟講啦，咁其實。有啲似即係你話喺即係選材啊編排係即係係受呢個啤梨漫步啊，即係受啤梨哥影響嘅，係啦，即係 cover 好多個 topic，每個 topic 就大巴大巴咁車落去，係啦，咁即係你講，但係譬如你話即係正如你之前所講啦，你哋南風槍又好，堅尼地道又好，咁就即係同思華會係。即係意見上有少少唔同啦，咁同埋即係同爆石嘅即係想討論嘅取向，即係例如唐水我知即係你都好中意寫影評啊，睇文化向啲咁嘅嘢啦，即係正如你咁講啦，即係其實我有睇你寫嗰啲影評嘅，即係本土 一邊咁啦， 本土新聞，但係即係大概即係都了解到你係即係比較中意喺 即係譬如你話做一個節目都中意，即係譬如你係一個即係揀一兩個 topic， 而每一兩個 topic 就好深入咁去討論正反兩邊咁樣討論咁樣咯。係啦，咁就但係即係 咁你哋最中意或者你哋最中意係邊集咧？有冇啊？我做咗嗰日我自己做得幾中意喎咁樣。 贾洛夫有冇？ 你冇乜特別，因為我其實我做完我就一睇完做完我就唔記得噶啦。 其實咧， 即係好即興咁樣啊！我覺得係即係點講咧？即係我原本即係呢個港珠澳嗰個 idea 就係、是、 一班 即 係 盡量 cover 好 一班港珠喺澳洲 好、多嘢，但係我 mainly 我唔想，因為其實我哋做嗰陣時已經係好似係咪係九六。是不是九六选举后尾嘅呢我唔记得。 一五年头做。 我 哋一五年头做嘅。 做下。 一五年。 嗰阵时仲系一腔热血嘅，嗰阵未一六年选举嘛。咁嗰阵时因为兴起咗本土派啦，你所知系咪？即系嗰阵时系即系本土派，香港嘅本土派就即系气势如虹啦，咁样即系好过当住，哎好。好有乜嘢咁樣，咁而我即係嗰陣時我哋其實我哋所謂 我哋嗰陣俾蘋果搶先 cover Nick Fox 嘅大佬過去我 condo 嗰度訪問㗎。係 啊，即係嗰陣我哋我初初係我哋唔知係做節目㗎，我哋其實我哋有參本地嘅本土，即所謂啲本土嘅運動，我哋有去示威㗎，有去踩場㗎。係 啊。 咁因為Nick Fox 嗰個係即係佢係嗰陣時你只係動嗰啲牌出嚟話去搞人嗰啲拍賣啊啲咁樣係啦 auction 嗰啲就係嗰啲中國人就佢哋買嗰啲即係佢係嗰個年代即係嗰陣時喺嗰個時候係冇人會出嚟做呢啲嘢嘅係得佢嘅。咁我哋即係嗰時我好好奇就即係其實我哋都即係同佢諗法都係差唔多你知啊即係我都覺得即係。 其實係將香港嘅本土運動導入咗去， 唔係 澳洲 其中嗰陣時，我記得我係第二 嘅右翼思潮入邊， 係啊，即係其中 咁樣 有少少啦。咁但係其實最主要點解係嗰陣時突然間諗起揾佢就係做訪問嘅時候去參與你活動咧，就係話即係我覺得佢哋又好似係香港，即係佢哋係。即係香港，你有啲人知嗰啲嘢，你即係我都係聽過啦。啲人知嗰啲就係本土，就係分啲蝗蟲嗰啲嘢。係啦，係咁，即係其實好似馬場老生，咦？佢殺到嚟澳洲都係同香港咁樣喎，咁樣咁佢哋走出嚟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正如我所講啦，因為啲鬼佬就鬼知你中國人係香港人咩？咁我就係想 分 佢哋捉， 係 啦，分唔到啊！如果佢咁，我就想接觸佢哋，而希望令到佢知道，喂，有一班我哋呢啲咁嘅人，其實我哋都好同佢一樣，係咁樣立睇法，咁樣咁諗法，都係好憎呢班人走過嚟咁樣啊嘛。咁我哋開始咪即係有參與過佢嘅活嘅嗰啲示威啊活動咁樣。咁同埋捉咗佢一次嚟傾咁樣，咁然後發覺佢，我記得我節目問過識唔識分香港人同中國人㗎係咪？ 系啊， 阿细佬，你同佢访问啊，佢你记唔记得佢点答啊？ 唔记得啊，你讲下。 佢话好似话佢分得到， 但系呢个真系好，即系佢呢个系比较澳洲嘅少数咯，只可以。 我知系少数，但系即系起码我喺嗰阵时，我哋系尝试去接触呢啲人啊嘛，即系你我哋我谂系我哋好啊，我哋系即系我唔敢话之前有冇人系尝试去接触呢啲咁即系咁样嘅人物，即系以香港人接触佢哋。但系我就算唔系最先有，我觉得都系一个 头一批 啦，要 头一批噶啦，即系头一批叫华文传媒第一手接触呢啲咁嘅人咁咯。咁其实你 我其实我即系我系想佢哋了解我哋 多过我想去了解佢哋嘅，你明唔明？接触佢嘅时候， 大佬划清界线啊！大佬要自保啫嘛，大家 划清界线， 自保呀、啊！ 啊，即系唔系因为我想知佢做乜嘢？其实我知佢做，我知佢哋做乜嘢啦。即系佢哋嗰啲即系佢出嚟做嗰啲嘢，系我即系我知佢哋系因为受到呢啲咁嘅影响，即系会嗰啲佢哋系所谓政党仔，其实都唔属于个政党嘅啫，嗰啲属于一个团体咁嘅啫。 Facebook 咁啦， 四五行动，啊、即系四五行动嚟，好似每次出席都系十个八个嚟嘅。 我记得佢有个。系咪有張海報係日軍嚟噶？ 係啊，日軍日軍南下。 冇錯啊！嗱，嗰個就係去，即係呢單新聞係去到香港都有報導噶嘛，全世界都有噶嘛，即係世界新聞都有報導噶嘛。咁係其實我覺得係澳洲開始會對呢啲中國人開始有即係、就是、有反感，係由呢一單嘢開始嘅。即係其實可能個別有，但係佢唔會做出嚟咯。啊，但係由。有 Nick 開始咧，佢就係行出嚟用行動去踩人牆，去嗰啲拍賣會踩人牆。咁而新聞有報導，而其實即係我即係話，可能之前都有啲個別啲本嚟係唔中意嗰啲人，但係佢哋唔會講噶嘛，佢唔會行動噶嘛。啊，咁但係佢哋係可能係第一批，即係喺雪梨嚟講啊，咁就佢哋行出嚟，咁就令到有傳媒去報導咯。啊、 嗯，咁就你哋就套咗入去。右翼法西斯 One Nation， 即其實係套嘅， 行咗條路啦。 唔係，我即覺得唔可以話 概上係咁啦。 定咗位係右翼， 去 咗。只不過 係嗰個喺個光譜上邊，我哋係右翼，但係法西斯只嗱法西斯唔好拖佢兩唔好拖佢兩個落水，係我法西斯啫，唔關佢兩個事嘅。係我成日講咪啲變態嘢啫。 係。咁我講，即係我又唔係㗎啦，我哋嗰邊，我哋南風出，即係堅尼道就唔係㗎啦。咁或者我可以講下我即係點解我覺得我係冇入到嗰個位嘅，即係因為我自己對我比較冇呢、這個 痛 楚，我係冇呢個痛楚，冇呢個痛楚。冇呢个动作，即系我自己睇，或者顺便讲埋啦。点解话点解成日有啲，譬如话有啲人话 My Radio 都系嘅，有啲主持话澳洲系点嘅，澳洲系点嘅，跟住好 controversial， 跟住喂，其实唔系，澳洲唔系咁嘅，或者 Facebook 见到啲人话澳洲系点嘅，澳洲系点嘅，其实有啲人又话唔系，澳洲唔系咁嘅。咁我一个老华侨嘅身份去讲下，即系我自己。对澳洲个社会嘅睇法啦，咁即系我想由 Brexit 嗰度开始讲嘅。咁你睇到 Brexit 咧，好明显就系话你有一橛人系反对啦，有一橛人系支持啦。咁伦敦嘅人咧就反对 Brexit 啦。咁其实澳洲都系咁样嘅一个国家咯。咁但系澳洲系更加复，即系澳洲系非常之复杂嘅一个国家。而係即係我咁講係嘅意思咧，就話以佢人口咁少嚟講咧，係，但係佢係非常之複雜咯。咁 你 New South Wales 咧得750,000人，你知唔知仲少過香港？ 係啦， 先，但係個江口係闊到雲嘅。 係啦，冇錯啦，就係、是、闊到雲嘅。咁你成澳洲再拉闊啲，而係再將啲 New South Wales 拉闊好多咯。咁。其實澳洲都有呢個情況，就係呢個城鄉政治嘅情況，就係咁澳洲嘅大城市就係、是、澳洲的大城市咧，其實就有兩種嘅，一種咧就叫大城市，一種咧就叫大嘅 country town。咁澳洲嘅大城市咧，相比就係、是、其實就係得 Sydney 同埋 Melbourne。咁而家唔係講佢人口幾密集，人口有幾多，而係講佢個文化，真係一個大城市嘅文化。今時今日澳洲先至有叫做呢兩個大城市。咁你話 Brisbane 嗰啲咧，基本上你就唔可以當佢係大城市，你只可以當佢一個大嘅 country town。咁同埋你再睇你嗰個城，就再睇你 regional 嘅地方咧，嗰啲人都係好唔同嘅。譬如你講 New South Wales， 你係。受即系澳洲嘅 regional， 你唔可以当佢农夫噶嘛？即系你唔可以，你唔好当佢系乡下佬啊！你明唔明？唯一起码佢哋唔觉得自己系乡下佬啊！举个例就系话，譬如你酿酒咁，

你係哦，我係社會主流，我先至可以講呢啲咁嘅嘢噶嘛。即係如果你喺一個你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你即係其實無論你先嚟有幾多嘅大陸人，即係始終你嗰個文化都係牢牢地，即係唔係主流咯，唔係主流，主流好清楚係點樣嘅樣嘢咯。咁喺佢哋嘅眼中，你諗下，如果譬如 One Nation 有個女人走出嚟話係有 two type of Asian 啊嘛嘅話，咁跟住即刻就 冇、哦、我哋訪問過佢啊，係啊， 點啊點你嗰次 即 係你係咪講林珊如 嚟㗎啦？ 係啊係啊林珊如啊嘛，我同阿貓姐訪問過佢啊，佢咪 講英文定咪佢講英文？ 唔係，其實成個訪問係。七成國語三成英文咁樣咯，佢其實佢自己嘅邏輯都頗為混亂，係咯，佢兜唔到，佢兜唔到啊，係啊， 喺因為你真係你嗰個社會唔會覺得你哋即係唔會覺得你呢班人係主流咯，你明唔明啊？即係其實即係話無論你有幾多菲傭。在香港他都不会觉得你是主流，你都不是主流来的嘛。 所以他都不会都不会走去理你有什么分别。 你不会理你有什么，主流社会只会觉得就是马尼拉那些菲佣呢，现在就跟不是马尼拉那些菲佣呢在打交了这样。 跟苏碧湾开片。 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了。 深表形 图。所以我就是入不到那位了。 深表形图。 深 表形同五体投地。 喂，咁你哋咧？你哋点啊？点啊？点解做到而家系咪心灰意冷咧？ 开头咧，其实咧，即系你话我法西斯又好，你话我系即系保守主义又好啦，即系我系啊，即系。我係開頭係諗住即係叫做個有廣東話嘅節目，咁即係講下就即係其實你頭先都講啦，即係話香港人眼中嘅澳洲同埋我哋呢啲老華僑眼中嘅澳洲係點樣啦？咁你香港人嘅澳洲不外乎就係好自由啊、陽光啊、海灘啊，但係即係一個老華僑，咁老華僑都有佢生活嘅 struggle， 即係例如好多大陸人啊，即係正如即係為咗你所講，有陣時我講下做嘢嗰啲嘢就係、是。嗰度啲人係唔會當你係主流咁樣咯，即係有陣時，譬如你喺工作上面嘅嘢，即係我係開頭做個 show 就係即係講下呢啲咁嘅嘢，呻下啲咁嘅嘢，又話即係啲，即係其實基本上都係即係講下，即係其實一個喺香港嚟嘅人喺呢度住，咁即係點樣睇呢度啲咁嘅嘢，即係唔係即係喺一個地方，即係其實都係想有陣時同香港嗰陣係你知雨傘革命之後好多移民潮咁啦，即係一五一六都吹得好勁啦。咁咪講下澳洲真實情況係點樣囉，所以其實都加咗啲人民生環節，即係譬如樓價啊、買餸啊、即係生活攻略啊、即係點樣揾工啊、點樣報學校啲咁嘅嘢落去囉，係啦。咁但係、即係後咪就係你聽到 ,ok, 我唔知阿簡洛夫有冇睇過我哋，即係其實有陣時譬如你睇到個節目係譬如你做咗好多 research, 你條題係起到點，反而呢我哋認真做嗰啲呢就冇人聽㗎喎，係啦。但譬如有陣時咧，就即係無啦喺度講埋啲好無聊嘅嘢啊，即係喺度講啲鬼佬點樣即係溝啲有錢堂妹之後食軟飯嗰啲啊，咁係啊，即係呢啲咁嘅即係 juicy 新聞啊、情殺案啊、強姦案啊，就好撚多人聽㗎喎。咁咪猛咯，大佬！即係原本個初衷就係做一個 show， 就同香港人介紹澳洲，唔係陽光與海灘，過到嚟真係要點樣左穿右插，你至揾到啖飯，即係唔好移民當去旅行咁樣咯。我哋嗰陣就即係心態就係即係同啲人介紹澳洲，即係唔好聽坊間點點點好易生活宅果仔咁又一日啦，唔係咯，你要交租同埋即係你嚟到萬事起頭難，你冇 credit， 你真係要即係預咗，即係你有兩手準備咁嚟咯，即係唔好覺得嚟到會啲人好 nice 咁樣，即係開頭就咁樣，但係越講越冇癮咁啊，即係係啦，咁啊，即係都中間有嘗試個改變，就係講下，譬如你話講下飲食環節啊 ，cover 下 auction 啊咁樣嘅，但係後屘都睇到係，唉冇 impact， 咁係啦，咁所以就咁樣，係啦。 阿简洛夫， 咁其实我哋即系我哋个一路做一路系都尝试转变紧嘅，即系你讲真，你做你唔系短 Q 咁讲，即系你讲一啲嘢人哋唔想听，咁你冇人噶嘛。咁一路尝试系睇下有啲咩可以即系吸引到，即系或者人哋有兴趣知道咁样。咁我一路做都有啲报住下啲新闻，然后睇下点样可以将嗰啲新闻系即系。俾 演绎翻 出去俾 吓，演绎翻俾香港人听，即系我哋呢个本地嘅新闻， 或者系 系啦， 系啦，即系，因为你喺香港，其实我都好多都系人哋话乜啊，嗰度嘅就乜，咁就佢信系乜，咁嗰啲人可能即系你，我记得有一集系话系讲苹果系咪报道嘅，有一个系七日喺佢 Melbourne 咧赚到个天堂咁样啊嘛，系嘛， 好多啊， 你七日啲。 好多好、啊、多呢啲噶，即系 Queensland 开旅游化公司买楼， 写咗篇嘢，佢就系唔知七嚟工作嘅，即系好似唔知停咗七日定咁上下时间咧，就讲到即系好似好熟咁样讲到天堂咁样嘅。咁其实佢你七日你睇到啲咩嘢咧？你去即系等于你旅行，你七日你系咪可以了解下地方？唔系啊，咁我哋希望就即系话我哋系捕捉到呢度嘅嘢，即系我讲一啲平时你系旅游嘅嘢系会唔会接得到嘅吓、啊？即系譬如我哋讲呢个佢啱嗰集就系 Melbourne 噶，点样啊治安好好乜乜好，我就话俾你听，其实唔系 Melbourne 有嗰啲黑鬼嘅 Apex Gang 啊嗰啲吓，即系嗰啲系而家个治安系差过雪梨。啊！呢啲你可能你旅遊就唔會發覺到啊嘛，咁我哋其實一路就諗住做即係隨住嗰個新聞嗰樣嘢，一個社會嘅變去將我節目改變啦。咁可能到最近開始覺得，即係香港又冇乜嘢好講，一潭死水，澳洲又係咁上下嘅嘢，咁我哋開始發覺都冇咩可以再可以有啲興趣去。做咯，即系去攞啲資料咯，吓、啊，所以 that's why 咁就突然间讲起咁样，系、哎、不如唞唞先啦。即系我哋唔系话，即系话唔会再做嘅，或者可能你到某一日咁发觉，原来有啲可以或者发到一啲题材或者成嘅方式嘅话咧，咁又可能即系行埋，即系大家倾埋一堆，咁又可以再做。当初都系咁样开始嘅啫嘛，吓、啊。 咁其实香港嗰个局你点睇咧？而家 好死啊！我觉得系，即系你睇得到系冇得搞嘅咯。即系而家仍然搞嘅人系，即系我好佩服佢哋咯。 你戴耀廷喺出边啊，其实啊，你真系讲两句，讲个即系假设性嘅 situation， 假如咁你都俾。你俾成个香港批斗咁嚟，冇计噶，即系我出边讲啫，即系咁你想点咧？咁你系咪即系要港大炒咗佢咧？系咯，就好无。 唔系你成个民即系民意啊，唔系民意民心或者成啦，即系成个气，即系可能啲人觉得好多人都系觉得冇得搞，佢唔想再起出嚟。你而家随时你行，你话出嚟搞啲咩嘅运动咁，睇下有几人参与冇。其实嗰啲人系咪改变咗咧？未必改，佢即系佢嗰个佢冇改变到，只不过觉得系都冇用噶啦，即系搵钱好过啦，我哋讲走好过啦嘛。系咪先？即系可能大部分嘅心态系咁。 甚至其实我甚至你话佢讲香港咧，我甚至觉得佢哋。口讲移民咯，即系你一四年到而家都系口讲移民，但系其实移唔移到咧？咁其实嗰阵我哋啱开始做港珠澳嗰阵，其实已经系呼吁啲人快啲移民噶啦嘛，因为你知澳洲改变移民政策系朝令夕改噶嘛，你睇到四五七系咁样都知啦。咁其实都系话即系已经系呼吁有心嘅话 ，PM 我哋又好，你跟多啲新聞又好，你即系你快啲揾份工报入嚟，因为嗰阵我哋其实我谂简乐夫应该都记得嘅，嗰阵我哋都每一次四五七咧改 系我都成改，有一排我哋讲好多呢啲 系啊，即系我哋每一个 update 我哋都有 cover 咁样噶嘛，系啊，但系即系。后屘你睇到系越搞越难，咁以即系你香港人，即系除非你而家你真系

而家冇啊，而家集派赢晒，咁又 所以个李慕慕又会搞，佢已即系佢话佢个位置稳定咗之后，佢唔会俾你咁搞到。 但系即系呢个叫咁，其实即系香港嗱，而家琴日我哋咪后都有讲一阵啦，即系你觉得而家中美贸易战咧，会唔会即系喺澳影响澳洲会点咧？其实琴日我哋讲啲好有趣嘅 point， 问下唐水点睇先咯。 系啊，唐水点睇？ 你讲啦，冇乜睇法呢个，你 即系。两种睇法嘅啫，一种就系话，澳洲得米啦，系，即系你唔买 美国货 贵咗，佢唔系咁混，即系话加咗个税啦，加咗个关税，咁美国啲嘢咪贵咗咯，咁美国嘢贵咗，咁我哋澳洲咪有机可乘咯，帮我哋澳洲买多啲嘢咯，咁样，一种睇法啊，另外一种睇法就系、是，即系澳洲都好大镬，点即系因为美国嗰、那个即係同佢個貿戰其實唔係喺個經濟，即唔係一個國家嗰個税嗰個嗰樣嘢，其實就係要搞死你中國噶嘛。即係咁，你澳洲就係要同美國嗰個行動可能會一致噶嘛。咁、啊、即係澳洲會俾美國 夾死， 即係問美國係啦，即係夾住澳洲同佢嗰條船啊。即係兩種有兩種睇法啫，兩種可能嘅啫係嘛。 就是、我就觉得即系、你话其实琴日都讲过啊，即系有少少似新加坡点样喺美国同埋喺中国之中周旋嗰度咯。即系你拣大陆，美国佬啊玩残你；你拣美国咧，中国咧就即系，因为我哋都之前都讲过好多次，即系你而家澳洲，你譬如你留学生啊、地产啊、啲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啊，你。即係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你始終最大都係美國啦，但係第二都係中國咯，係啦，咁就即係呢個叫你吸毒吸上癮，咁即係你話大陸會唔會懲罰你澳洲咧？就即係叫做好難講咁啦，但係即係呢單嘢係即係大陸會唔會繼續買？即係會唔會因為呢個美國加懲罰性關税而唔走去買美國嘢咧？咁樣就即係冇得講嘅，即係呢個。澳洲自己都睇唔到自己條路，咁你再加上而家就即係呢個 Malcolm Turnbull 就連續第 N 個 poll 就撲街啦，咁而家又即係呢幾日又炒返出嚟話 Tony Abbott 係咪想又想攞返個位，咁又 Tony Abbott 又出嚟耍太極，咁其實你都睇到係即係冇咗死局嚟嘅，係好恐怖，係咁係啦。阿唐水有冇嘢講，即係關於呢個中美贸易战与澳洲， 我觉得都冇乜特别。我觉得系其实而家都未开始，都未开始，佢要等五月先至真正知道中美两边系点。我觉得你到最终要睇到去呢件事系去到边个位咯，即系咪去到一个冷战个位咯？即系如果你唔系嘅，就有位走嘅。但系如果你去到一个真系政治層面，譬如話，好似政治上，佢覺得你威脅到個 sovereignty 嘅時候，就一定係冇噶啦，你一定係西方國家陣營噶啦，澳洲咁樣。 嗱呢樣嘢咧，我其實我誒喺呢個 topic 嘅，即係嗰時未即係幾個月前嘅已經，半年前到啊。其實我哋好似有好多集都討論過 Trump。 澳洲究竟会跟即系跟佢系最 eventually 跟美国定跟中国咧？中国系即系个贸易好紧要啊，同澳洲最大嘅 窗 口嚟噶嘛？系啦，系啦。咁即系一度就钱，一度就系 保护费。 但系冇得倾嘅呢样嘢系。 唔系，即系我哋嗰时都讨论过系会点样？因为系嗱，即系如果你有立过下嗰啲即係大陸嘅傳媒嗰啲啊，嗰啲一路唔係即係 環球時報，環球時報嗰啲嗰啲社評啦，係咯， 係即係唔一定話唔少，即係或者你澳洲咩澳華網咁嘅時候轉載嗰啲啊， 新報嗰啲社論， 佢就嗰啲咁嘅新聞就一定話，哎，澳洲嚟啊，冇咗我哋中國就真係乜都唔掂，即係佢嗰個觀點係咁樣啊嘛，咁即係佢講到即係嗰啲咁樣嘅傳媒咧，就令到好多人咧就會相信，哎，即係澳洲就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咧， 靠咗中國， 好依賴，好經濟上好依賴中國，咁係喎喺市面上啦。你买楼嗰啲啊，啲地产啊，唔系中国人，你边度买得起咁？即系点会都觉得你个楼价系嘛？即系嗰啲市面上好多嘢都系，咁事实上又系咁，但系即系佢又冇谂啊，即系喺一个深入都要谂啊，澳洲本身个政治同历史里边咧，嗰样嘢睇咧，澳洲咧对到尾咧，佢都系要跟翻队，系啦， 当然啦，即系你唔系话历史啊，你系。 是歷史啦，我嗰時我嘅我係 講 嘢嘅 人，一聽你就知道你唔係澳洲人啦。你咁講嘅嘢，講呢啲嘢，一聽就你知唔係澳洲人。澳洲人有咩驚啫？佢啊 冇嘢驚， 飲下啤酒， 去攞 center link 冇嘢撈，係咪先？ 啊，有咩最好嘅呢度冇得食啫？生蠔龍蝦，唔使出口去大陸，自己食曬。 唔係我嗰陣時 ，sorry， 我嗰陣時講就係話咧，即係會係嗱咧，睇翻如果即係我由歷史嚟睇澳洲咧，佢點解佢其實好多次戰爭佢參加嘅戰爭咧，係除咗第二次大戰日本打到達爾文嗰個位嘅時候，係真係威脅到佢自己嗰個安全之外咧，澳洲參加好多戰爭咧，係其實喺海外同佢本身即係唔係佢本身嘅安全係冇乜關係，係嘛？由第一次大戰啊呢個加利波利。土耳其嗰度已經派嗰時嘅英聯邦啊，派好多軍隊。點解佢要咁支持啊祖國啊英聯邦派咁多軍隊咧？一路去到越戰、韓戰，喂，關鬼事咩？人哋唔通越南打到嚟澳洲咩？韓國打到嚟澳洲咩？唔係喎，佢一樣係派。 嗯，係你講 我問你，即係佢係一路即係總之英國嗰即係以前英國啦，係咩美國？總之大佬一搖旗咧，佢就第一個撲出嚟會跟住，因為其實就佢成個 security 即係國家個安全咧，真係佢係做唔到嘅。你睇下澳洲有幾多軍隊啊？50,000多人啊，海陸空三軍啊，點樣 cover 佢咁長嘅海岸線咁大嘅面積咧？佢防衛咧，佢一定係揾大佬嘅，而家澳洲係一個地理位置咧，佢係個即係個海上運輸嘅航運咧，佢一定要有即係有大佬保護嘅。 佢南太平洋策略位置，你大陸佬鬼保護到佢咩，大佬？ 佢兩種唔同啦，咁樣兩種唔同嘅形態意識形態，即係嗰個文化形式，佢係英國、英聯邦、美國、歐美嗰邊啲嗰啲嘢嗰啲嚟噶嘛，即係同聲同氣噶嘛。咁佢就係、是即系如果你话佢唔跟美国，佢点佢个国家嘅安全政策会点咧？佢咪要加大分费 credit card 先维持到点样先可以得咧？系咪？即系可以 其实系佢个 identity 嚟噶嘛？呢个系 两几样嘢啦。 我想讲咧就话、是，其实我唔其实唔使睇到咁大，我唔会好似简洛夫睇到咁大，就系话即系历史啊、战争啊嗰啲，我就话想讲，二世祖你住豪宅区啦， 我 住豪宅区嗰度有好多重要人物，即系譬如乜乜大公司嘅大吉打都喺个头噶啦。我即系讲二世祖，假设你星期下个礼拜六啊，走落街，湿十个鬼妹嚟问下，有几多个识边个叫施先篇咧？ 嗱， 都唔捻识读啦。 嗱，澳洲人咧，嗱呢样嘢咧就系即系，譬如你话澳洲人啦，你讲即系我呢区嗰啲人啊，或者你个区啦，系啦，即系我同你都系住叫 Law and Order。 你话识 C 乜拼多定系 Ed Sheeran 多啦？ 唔系就系系同埋就系佢哋。即系我哋呢啲节目所讲嘅澳洲社会问题、澳洲文化问题，你 don't give a shit， 佢哋真系 first world problem 嘅、哦，即系佢只会理， 咁系咯， 系啦，只会理佢今日去冲咖啡嗰条仔有冇同佢单眼，礼拜五夜晚去边度玩，礼拜六我同我啲 mate catch up， 究竟我哋订咗边间 Airbnb 咁样嘅啫嘛，我哋讲嗰啲嘢佢全部 don't give a shit 嘅、哦。关系卵事啊！ 当然啦， 咪就系咯。 你阿叔，

可以咁讲咯。但系你 个 end game 会系点咧？ 可以用系啦，系啦，你唔可以用转态嚟形容咯，即系 平衡翻个意见， 去到呢个程，去到呢个地步，系其实有少少佢哋 feel 到，唔系通常上次佢哋 feel 到系有一个危害到国家安全嘅事嘅发生紧咯，即系 我觉得唔系佢哋 feel， 我觉得唔系佢哋 feel 到，即系唔系 feel 唔 feel 到问题，即系佢哋不嬲有个方针做嘢，佢 feel 唔 feel 到佢嗰个睇法唔同，我觉得系 唔系啊？咁你 背后 你 sorry， 我觉得系你调翻转嚟睇啊，即系 唔 系话因为 讲嗰段嘢啊嘛， 唔系因为嗰啲传媒突然间睇到呢样嘢而会。將嗰個報道嗰啲嘢係因為佢嗰個編輯嗰樣嘢覺得係有呢樣嘢，唔係啊，係調翻轉頭啊，係政府啊，即係政府要宣傳呢啲嘢出嚟，你明唔明啊？即係政府唔係今時今日先見到嗰啲嘢，佢由半年前由報 A 食啊嗰個咩，即係情報嗰度咧，嗰個 A 食嗰個前主席 嗱，我話俾你知啊，呢啲。我記得是唔知好成年啊！如果 二世祖，唔好爆我真名，唔好爆我真名。 你記唔記得我喺年幾兩年前有一集我提過 有 係啦， 一年前你就話開始嚟料啦。我記得呢集我哋一齊做嘅 嗰陣時、這個，嗰陣時主流傳媒，成個澳洲嘅傳媒有冇人講呢啲咁嘅嘢啊？冇啊！我嗰時已經講啦，我有一集我 call 過陳用林那個。嗰樣嘢啦， 唔係，其實我想講咧，就係、是、話其實呢個 trend 唔係呢個係 一路有嘅。 九八年開始已經係係 啊係啊，我好意思啊，而家發生 個威脅已經係開始啦嘛。 係啊係啊， 即 係 又 我贊成我同意呢樣嘢。個問題就係話唔係因為最近先有啊，而係最近政府先刻意去將呢樣嘢煲大佢。 哦，你咁嘅意思？ 我意思係點話？其實你唔通個情。那個情報部門，我當然我年幾兩前我已經講話呢個部門係有呢個部門，呢、這個部門釘緊嗰啲人嗰啲嘢，但傳媒一度唔同，嗰啲橋領嗰啲嘢係釘緊佢哋噶嘛， 你可以咁講嘅。 咁但係佢 咁但係有咩 implication 咧？如果到呢個情況，政府開始煲大佢，即 係準備做， 即係咪即係你話 你即係輿論先噶嘛？ 去到。一个转捩点啦，你系咪咁嘅意思咧？定系咩？ 即系准备同嗱，即系可以话咁讲，准备同中国反面。 哦 ，OK， 即系呢样嘢未必系澳洲政府佢本身想，而系美国呢样嘢美国逼 佢。即系你系咪想讲好似股？即系你话经济数据咧，即系已经系最后嘅嘢啦。即系嚟睇经济差。 嗱呢， 你系咪想？你系咪想讲差唔多咁嘅嘢？ 嗱，你听我再分析埋个时间上呢样嘢。 系啊， 喺。呢樣嘢係喺 Donald Trump 當選後發生嘅， 冇 即係澳洲政府開始係咁密集去高調去講啊，你哋又干預我收政治啊，你學生又出嚟就干預我咩學術自由啊？呢啲咁嘅新聞以前係好少嘅，係有發生唔係冇發生，唔係而家先發生，係但只不過佢傳媒係唔會報呢樣嘢。咁而家政府係刻意去將呢樣嘢放出嚟，而呢樣嘢咧係喺 Donald Trump 當選之後， 舊年年頭開始 你睇翻時間係啊，係啊，冇錯，啱啊， 係 啊。而呢個 Donald Trump 咧喺上任之後，一直係16个礼拜16个月啊，係冇派呢、這個外交官過嚟澳洲。 佢最近至派啫嘛，派 最近至派，派咗一個係知邊個人咧？ 日本仔，日若 係好反華，知唔知啊？第七艦隊 司令嚟嘅大佬， 太平洋艦隊唔係第一艦隊，太平洋艦隊 係啊嘅司令。嚟做美做澳洲大使， 即係我覺得係其實係美國政府係向澳洲政府施壓，澳洲政府就放咗呢啲咁樣嘅新聞，放咗呢啲嘢出嚟，佢又要做一個輿論上面咧，即係你唔可以無啦啦同佢好 friend， 而跟住同佢話我唔同你玩咁樣噶嘛，佢要令到啲人覺得啊呢、這個 evil 嚟嘅，即係呢個國家係 evil， 咁佢反面上啲人會支持佢， 即 係我唔知分析得啱唔啱啊？ 好啊，咁睇下你会做灯神啦、啊。 老师有钟，老师有钟。 喂，你问啊，你话二世祖系咪我讲嗰啲嘢系咪喺佢发生之前啊？ 嗱，贾洛夫咧，即系咧，嗱，我同你就做咗节目3年有多啦。咁我觉得咧，即系其实头先我想讲咩咧， 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咧，成日咧喺度讲楼市分析啊，喺度讲行街见到啲乜嘢啊，喺度讲话我翻工听到啲乜嘢啊，好多时系好有指标作用噶嘛。你认唔认同呢样嘢？系啊，即系当你个经济数据或者啲 transaction 出嚟系扑街嘅话咧，即系你睇翻即系上一季嘅嘢，上一个月嘅嘢咧，其实嗰阵咧已经系老师又中咗噶啦。所以简洛夫绝对唔系灯神嘅，佢系呢个佢系即系 佢系神， 系佢系神，佢唔系灯神。 即系有啲嘢咧，即系你专门系睇数据啊。我哋呢啲就系睇个咩咯，即系成咗。我就 我 讲过一个 行街嘅， 系 啦， 都系共 唔系。我唔讲例子嘅， 光明会啊嗰啲。 唔系我讲例子啊，我即系你。我咪出過我咪 message 佢哋，我依澳洲樓少呢樣唔可以就嚟諗就係冧喎。咁我就係諗呢樣嘢，我唔係有啲專家睇數據嘅，我淨係話，我一年前睇過一間樓，個經紀打翻電話俾我。 翻鬥。 如果個樓市好旺，嗰啲咪打俾我啊，大佬！一年前嘅啦，呢個電話打。 仲有另外一個嗱，你知我個區咧，我條街咧全部都係 apartment 嚟噶嘛，但係好多都係即係即係好多都係啲人喺度租噶嘛。琴日。我要喺我屋企門口嗰度咧等一啲嘢，等咗30分鐘個 open house 都冇人睇嘅，咁你話死唔死？以前就咩噶嘛？以前居水馬龍噶嘛？我條街， 我對面有間屋租緊啊，好似成2-3年冇人租， 係咪平過你個租金啊？ 唔係貴過我，但係以前咧就即係其實都叫做好快嘅，即係前嗰一兩年租啊買好快。我唔知系咪点解突然间冇晒呢啲客咯？ 系啊，咁啊，点啊？即系呢个都 差唔多啦， 差唔多仲有冇嘢？仲有冇嘢？仲有冇啲快？ 你哋两位有冇最后 嘉宾 遗言咧？ 嘉宾讲先啦，顶我 嘉宾有乜遗言啫？你哋个节目完啦嘛，而家 咩啊？ 你我逐个问啦，二世祖 咩啊？ 最后有咩？同观众讲啊！ 欢乐今宵再会，各位观众晚安。 早啲唞啊！ 唔系，即系咧，系啦，即系呢个节目咧，正如简洛夫我哋港珠澳嘅荣誉监制所讲啦，即系有灵感我会重开。不过我有咩去向咧？我会喺加拿大节目出现咧，我喺风云院节目出现，因为我都即系。都 commit 唔到一个，我已经再 commit 唔到一个礼拜准备一扎嘢，跟住之后录节目，系啦，咁因为 都忙碌啦，系咪？即系系咯，即系除咗你，即系有时都要揾下啲，即系其实讲一样嘢就系话，即系其实我哋做节目都有搜集个资料，做咗功课嘅，咁其实我哋觉得话，即系我做节目我得益嘅。以前咧，其实我系好讲书嘅，即系10年前，我系冇乜理澳洲嗰啲政治嘢政坛嘅，我就过嚟都系同佢睇港剧嗰啲咁人嚟嘅。就是因为自从做咗或者做节目做咗搜集嘢，咁我开始系关即系留意翻澳洲好多嘢。咁而家我即系你可能你揾个鬼地道鬼嗰啲，佢可能佢唔识嗰啲嘢，我可以话佢听澳洲嘅社会即系时事政治嗰啲嘢。反正我哋会即系我哋好唔好点讲咧？即系比较好另类嘅变啦，系嘛？即系点解会正常香港人唔会？即系你，留意香港正常啊，留意 澳洲 好 少。你嗱，即系嗱，不如我逐个问啦。糖水，你会唔会再移民去第二度啊？唔计翻香港， 机会好细咯，我要话。简 洛夫 好细， 简洛夫咧， 都好细嘅。 咪就系咯，咁你如果你香港咁嘅环境都唔会谂住翻去，咁你都谂住喺度中老咯。咁点解唔？了解多呢度啲嘢咧，呢、這个好就系、是、咯，即、就、系、是、你翻咗转头又走，你喺度 唔系啊？你了唔了解都可以喺度生存到噶，你都好 happy 嘅可以，即系正如你讲话正话嗰啲呢度啲鬼嗰啲，你哋嗰度啲，你同佢讲好多嘢，佢都唔会理，唔关佢事嘅。 唔系，因为嗰啲系鬼嚟噶嘛，嗰啲鬼唔使走位噶嘛，我哋要走位噶嘛，大佬。 佢系做翻佢正常嘅事，嗰啲人系佢做翻佢系啊。 唔係，即係我意思，即係話我唔使好，我唔使好了解澳洲，我都得嘅喎，我都可以生存嘅啫嘛，我唔一定需要你好了解澳洲啫嘛。只不過我就帶出就話即係我係低咗，因為我以前都唔會理呢啲嘢，點解？而家我係即係比較會因為要俾做節目，要 咁你以後都冇咁離地啦， 唔係我係離地嘅，我不嬲離地嘅，我哋都係。即係我話，即係喺澳洲嚟講，喺澳洲個人嚟睇，我哋係離咗地嘅。 澳洲人睇我唔知糖水啦，即係睇我好離地嘅，我又唔睇波，我又唔飲酒，係啦。我你話我中唔中意同人輕勾，我唔中意同人輕勾嘅，係啊，咪就係咯。但係即係不過係啊，即係都係我都覺得係 透。啊，糖水其實你多唔多啲？即係本地 friend， 即係我先話即係鬼佬，即係本地人嗰啲圈子啊。 唔係，我諗朋友都唔係話太多嘅，但係即係朋友都係可能多嘅。咁但係工作有 工作就有 好多，即係好多接觸咯，係。即係或者都會傾偈啊，或者係公餘交際嘅嗰啲都多嘅。 嗯。 但即系即系私人嘅朋友圈就好少嘅， 私人朋友就唔系咁多嘅，系。 咁好正常啊，即系我谂即系好少，即系我哋嗰啲唔系话好似好细个移民过嚟啲，其实系比较难，即系你话系融入， 但其实唔关事嘅，我觉得，即系 唔关事，真系唔关事， 唔关事嘅，唔关事嘅，即系嗰你嗰、那个你嗰、那个 文化， 就算你嫁咗个西人咁又点啫？即系唯一你同嗰个新人结婚咁样，你都系净系识个人噶嘛？ 唔系噶，有啲我即系我识到有啲系好，即系好西化咗噶。 嗰个人 好西化咗噶。我唔系我，即系我话我哋，即系我唔知你几多岁过嚟。即系我 唔好答声，唔好答声，俾糖水讲，唔好答声。 啊，糖水讲先啦，你讲先。 唔系，好多人譬如你有啲人嫁咗个西人，甚至可能系。过佛生人嘅教西人，咁佢咪当咗嗰、那个 嗰、那个屋企系佢屋企， 嗰、那个就代表澳洲噶啦。嗰、那个人即系唔系噶嘛，因为你其实你喺度生活，你接触到好多人噶嘛。你要真系出去，其实工作系最好嘅， 系啊， 去接触。 唔系我先系话咧，即系工作系当然有啦，但我真系只系止于工作去饮杯啤酒嗰啲咯，就唔会话去到好熟，去到讲埋即系 倾心事。 系咯，即系好难咯，即系好难揾一个鬼系同你好熟熟到，即系话即系老死嗰只嚟噶嘛。即系我系咁样噶嘛，即系话即系我系有嗰啲纯粹系即系哈饮个啤酒嗰啲倾几句偈嗰啲咁样嘛。如果你去到嗰啲都唔系真系所以即系我意思系话我哋系话融入，其实都唔系100%融入咗噶嘛。 但係即係我覺得糖水所講嘅，譬如你話你工作你想要 progression， 你想去 next level， 你想真係譬如你話喺公司上面有啲策略嘅位置，即係唔會即係 leave， 因為其實澳洲鬼佬係有陣時，譬如你見你唔投入就會 leave you out of the loop， 跟住冇乜運行嘅。即係我好認同糖水所講嘅 嘢，人哋就知你係。你是什么人的啦， 是啊， 即是我想去哪里买楼，即是已经人家知道，即是已经有一个 profile 了，已经 profile 了你了， 是已经 profile 了你了，哦，你我想 city 买楼，大陆产的，是啊，即是那些， 即是或者你 真是的， 你平时哪里铺多，Chatswood 啊， Macquarie， 哦，这个铺街不能融入的，是啊，这样就是这样。 即系你真系要沟通到咯，即系调翻转就话你要了解到佢哋，譬如话一个 Inner West 嘅西人同一个 Northern Beaches 嘅西人， 系啦，系冇错啦，呢 唔同噶嘛， 完全系 完全唔同噶嘛， 系啦，同埋即系你话你讲紧，譬如你话 Western Sydney 嘅西人，你下边 系 要系啦，即系如你再讲埋西人，你话即系 Inner South 都冇乜西人噶啦，即系收。即是南边 Shire 嗰边嘅西人，系啦 ，Shore 嗰边啲西人， 嗰个又地样嚟噶嘛？ 系啊，同埋你讲紧 Bushes， 即系 M 31定系 M 21啊，即系 Canberra 下边嗰啲 Campbell Time 嗰扎西人又係另外一扎人嚟噶嘛，係咯， 嗯， 就係、是、咁樣咯，即係甚，即係係啊，即係我都覺得係你要透過即係工作係最容易了解你話澳洲鬼，澳洲鬼其實你除咗 Queensland 鬼，你 Sydney 鬼都千門百怪啦，係咪先？ 好多種嘅澳洲鬼，即係你傳統啲人覺得澳洲鬼就大肚腩飲啤酒嗰啲澳洲鬼啊嘛， 唔 其實唔係嘅， 九萬種。 你仲有九萬幾種嘅？ 你仲有 Eastern Suburb 嗰啲嗰啲友仔，仲有咩咧？仲有 Paddington， 即係係啦 ，Oxford Street 嗰扎人咧，又係好唔同噶嘛，同 Inner West 嗰啲，咪、就係、是、咯。兩個細 Bondi 嗰啲同 Northern Beaches 嗰啲，大家都係 Beaches， 但係都好唔同啦。 係好唔同。 你 Bondi 一個 term 嚟噶嘛？ 全世界都一樣嘅，即係你喺香港，你喺中環同深水埗都唔同啦。 係啊。 你喺邊度翻工啊？中環翻工嗰啲。或者喺深水埗翻工嗰啲，或者住喺边度啊？住半山嗰啲，或者住喺边度啊？住牛头角嗰啲，都两种人啦。 系咁，所以就即系呢个系啊。仲有冇嘢讲？ 好啦， 好啦，咁就系啦。即系如果我哋突然间有啲兴致，我哋咁就开翻咯，系咪？如果冇嘅时候，我就唔希望夹硬去做咯，就 咁讲啦。我哋个节目休眠期啦，多文啦， 系啦， 系啦。系休眠一排，咁啊谂下之后应该点系啦。但系即系我唔知道你两个会唔会继续开啦。我应该个零两个月之后就会喺疯人院出现嘅，系啊。 嗯， 呢、这个就系我嘅 next step 啦，系啦。咁啊， 咁应该就唔会噶啦。咁啊，各位听众， 后会有期啊，后会有期， 再会。 系啊，咁啊，节目时间都差唔多，仲有冇嘢讲？问多次啦，系啦，冇啊，冇咁啊，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到呢度，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OK， 拜拜。